文化自信。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、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王焕章跟王泽民呢，在点评着一幅画。王焕章伸出了右手，指着荷叶下面的荷杆说：“哎，你看，这几笔荷杆都跟写字儿写出来似的。这笔下要是没有功力，你就出不了这种味道。我呀，平时喜欢练书法，我深知齐先生这笔墨功夫的厉害呀。”王泽民眼睛仍然盯着画。三哥啊，哎呦，就您这书法水平可真不是练的事。哎，您忘了吧，我父亲生前怎么夸你的？左手飞镖，右手书法，真乃人中龙凤也。哎，得得得得得啊。王焕章摆着手连连摇头，那是我四大爷偏爱鼓励我。我可知道王焕章几斤几两。王泽民走进了画轴，伸着脖子，两眼贴着荷花叶下的几条墨线，咂着嘴儿，太厉害了，瞧这飞白流的，哎呦，这荷杆的质感都出来了。王焕章也凑了过去，是啊，这都是一笔写出来的效果呀，未来的大师级画家呀，了不起呀。王泽民退到了椅子的跟前，坐下来喝着茶。大哥，我今儿个可算开了眼了。看永生斋外观景象，再看这大堂里的摆设，这哪儿鞋庄啊？这个啊，这琉璃厂荣宝斋也不为过呀。哎，您不是想开个古玩字画店吗？王焕章呢，也被王泽民的话给逗乐了。摸了摸太师椅上的木雕狮子头，眼望着窗外，认真地说：“你说我啊，我还真有这个打算呢。等把西四北那个首饰楼开起来，留出半层，专门开个画店。这个画店呢，可跟琉璃厂的不一样，只陈展不外卖。哎，你别看咱们买卖人啊，我不打算做画的生意，我只买，我不卖。”王焕章手一扬，又落在了狮子的头上，把檀木座椅拍得啪啪的响。王泽民一听这话，双眼直勾勾地看着王焕章，心里嘀咕着：“哎呦，我这三哥是真有本事啊，想得远，不像我王泽民，一天到晚呢只会围着老三顺斋转，这都快20年了，还这原地踏步呢。我真得向三哥学着点儿。” 想到这儿，他低着头，沉默不语，想着心事。说开化殿的事情啊，王焕章可就来了兴致了。看着王泽民，他说：“哎，四弟啊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帮着我参谋参谋啊。”哦，王泽民缓过了神，支吾着说：“哎，要想说开化殿呢，那还得说去琉璃厂。那条街都是做古玩字画生意的，懂画的人呢也多啊。您就是光展不卖，那也得图个人气儿、扎堆儿和热闹，是不是？”王焕章站起来，向前走了几步，又转过身说：“我看用不着。咱这马路东边跨车胡同就住着鼎鼎大名的齐白石，把画店开在西四牌楼北边，守着齐白石，那可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！”啊，王焕章扭过身又坐回了原处。王泽民抄起了茶杯喝了一口，茶水有点凉了，把茶杯放回了原处，看着王焕章说：“三哥，听说这个齐白石的画那最近可是翻着倍的涨啊。”王焕章侧过了身子，伸着脖子低声说：“4年前齐白石刚搬过来的时候，正赶上我布置宫门口那套院子，一下子就买齐老爷子20幅画。没想到这2年呢，自打陈时增把齐白石的画带到日本之后啊，日本人是特别喜欢，带去的画都卖了，不少来这儿的日本人都从荣宝斋买齐白石的画带回去。这一来二去的呢，齐白石是里外开花，这个名气是越来越大了。前几天呢，我去了趟荣宝斋，一看齐白石画这个标价，嘿，吓了我一大跳啊！我觉得这画还得涨，再过10年呢，说不定啊就买不起了。”王焕章直起了身，左手往前一伸，抓住了茶壶，给王泽民的茶杯里续着热茶。王泽民呢，把茶杯举起来，接着茶水，他摇着头说：“不，这种邪乎吧？7、8年前，别人送了我不少齐白石的画，我打开一看，都是黑乎乎的，看不懂，我就转手送人了。那时候他那画呢，价钱也便宜，我没当回事儿。哎呦，现在想起来可是可惜喽。”王泽民喝了一口热茶，扭身仰起了头，看着齐白石的荷花蜻蜓图说：“大姐起啊，我得跟三哥学了，把好画都得留起来，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画啊。”王泽民无奈地摊着手，又抬眼瞄了一下荷花蜻蜓图。王焕章站了起来，走到了王泽民的身旁，左手扶着王泽民的肩膀，右手指着墙上的画说：“四弟啊，你到荣宝斋看画的时候，不知道仔细的看过没有。一进画店，齐刷刷的挂着一排名人字画，谁的画最抢眼，最让你难忘呢？”王泽民摇了摇头，微红着脸说：“哟，我这真没留意过。到画店转一圈我就出来了，那里边花花绿绿的，我还真没记住几幅画。”王焕章的手离开了王泽民的肩膀，两只手都指向了齐白石的荷花蜻蜓图，说：“我可真留意过呀，齐白石的画最抢眼，他画的雨虾呀、苍蝇啊、荷花呀，嘿，那就是与众不同，不像某些画家画得过细，细的就跟绣花针绣上去的似的，腻腻歪歪，无病呻吟，我不喜欢。”王泽民拍着脑门懊恼地说：“哎呦，你说，哎呦，我真后悔，我真不该把齐老先生的画我都转送出去。这回听三哥的，永生斋啊离跨车胡同近，什么时候你去齐白石家买画也叫着我啊，我也买几幅存着。”王焕章大笑起来：“四弟呀，你忘了，这几年白石先生专门穿咱们永生斋的千层底布鞋，他们家那看门的老尹呢，那就是永生斋的常客。有时候啊，齐白石画累了， 老尹陪着他出来散步，溜到了永生斋的门口，还进来过几次呢。季老先生啊，那真是平和慈善，文气十足啊，就是说那些湖南话，我是真是听不大懂，还得靠这个老尹给传话。这些年呢，我从他们家断断续续的买了点画，还有老爷子刻的章。哎，说真的，哎，我真没想过把这画挂起来卖钱，就是喜欢，我想给孙子呀留点墨宝，说不定啊，将来那个孙子跟齐白石接上了缘，咱们王家呀也能出个大画家呢。说到这儿，王焕章开心的笑着，天真的简直就像个孩子。王泽民呢也被逗得开怀大笑，前仰后合的说：“呦喂，三哥呀，您可真逗哎！啊，您这联想都快没边了啊！”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哎呦，我可没您那么多的闲钱啊，买几幅好画啊，留着看看就行了。我呢，这儿正琢磨着呢，把钱投到包头去，也开个老三顺斋鞋铺，到时候啊，你得带着我去趟包头。”王泽民的话刚出口又笑起来。三哥您瞧啊，这三句话就离不开鞋铺。哎，您可别笑话啊，一天到晚呢就是围着老三顺斋和大邓各庄转来转去的，到头来呢也就是一个土财主加小掌柜的。这回啊，我得向三哥您学了，走出京城也到内蒙古的大草原去闯荡闯荡。王焕章拉着王泽民的手开心地说：“没问题，四弟，你这么想就对了。下个月啊，我就准备去趟绥远，你跟我一块儿去，看看规划成后，咱俩呢再去趟包头，把这个老三顺斋鞋铺啊开到包头去，准成。”王泽民紧紧地攥着王焕章的手：“对三哥了，也没定，我回去就做准备去。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王焕章和王泽民谈的正在兴头上，陈国清从门外边跑进来了，高喊着：“三舅，三舅，你们赶紧的，出门迎接客人吧！马店的田大人、德义堂的潘老爷子、锦方的掌柜的们都在外边凳子上坐好了，正等着您这主角呢。”“哟，都到了，四弟，咱们出去吧，你可是永生斋的大股东啊，啊，今儿这主角可是你王泽民呐。”陈国清贴着王焕章的耳朵小声地说：“三舅，那二爷也到了，正在跟田大人那儿聊天呢。”王焕章抬起了头，往大门迈着步子说：“哦，那二哥来了，好啊，欢迎啊。”永生斋鞋庄建成开业典礼在喜庆祥和的气氛中圆满结束了。王焕章站在大堂的门口，看着客人们结着伴交谈着朝老北京饭庄走去，把陈国清叫过来说：“国清啊，客人马上就到饭庄了，你带几个伙计先过去招待客人，我给你救救，随后就到。”王焕章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忽然就听到背后有人高喊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，王三爷！哎呦，西斜街华美鞋店伙计张春来被群人给打得昏死过去了，哎呦，鞋店的大门也让那帮人给踹了，鞋店里的鞋被扔得满天飞啊，哎呦，掌柜的您赶紧过去看看去吧。”华美鞋店的主事伙计刘长喜慌慌张张地跑过来，喘着粗气结结巴巴地说完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哭起来了。王焕章一听事情不妙，抓着王泽民的胳膊说：“四弟，饭庄的那些客人得烦劳你照顾了，华美鞋店那边出事了，我得赶过去。”他扭身对陈国清说：“陪你舅舅去饭庄。”又冲着大堂高喊：“西贵，先把手里活放下，跟我去趟华美鞋店。”“哎，来嘞！” 张喜贵听到了喊声，从大厅里跑出来，跟着王焕章向西斜街奔去了。西斜街华美鞋店是永生斋的一个分店，以销售花鞋为主，因紧邻妓院暗娼聚集之地，雇主呢大多是妓女和纨绔子弟。一天上午，伙计张春来吃完了午饭，趁着客人还没到，坐在柜台后面的长凳子上，双手相叠，枕着头酣睡起来了。一位穿戴花哨、打扮妖艳、清秀的女子一挑门帘，冲着鼾声如雷的张春来尖声细语地喊叫着： 哎呦，这谁家驴呀？没拴住怎么跑鞋店来了？ 张春来一下从梦里头惊醒了，猛地向上一窜，强睁着眼睛大声地说： 那什么，那客官好，您买鞋啊，您尽管挑。 女子走上前，扭动着腰肢： 瞧你什么眼神啊，客官好，没看出来我就一黄花大姑娘吗？小哥的眼神忒拙了，就你这母妃还卖鞋呢，早就陪到姥姥家去了。我看早晚呢，你得让你们家掌柜的给休了，这个倒霉鬼。 一边说着，右手顺势从怀里掏出了粉白相间的手绢，冲着张春来这么一挥，佯装嗔怒。手绢散发出来的这个香气呀，张春来十分的熟悉，他抱歉地说： 哟，姐姐，你对不住了，我这实在是困过了头了。看姐姐您文文静静的，说起话来怎么这么逗啊？行嘞，我帮您挑。 女子用手指着张春来的脸大声地说： 看来小哥你这夜里是没闲着呀，你又到哪家去消遣去了？也不怕你们家大掌柜的大嘴巴扇你。 张春来把柜台上的鞋向女人跟前推了推说： 哎呦，听姐姐的话口啊，就跟到了家似的。嘿，哎，姐姐你是唐山口音呢、啊、嘿，我可是唐山人啊。 女子抿着嘴唇扑哧乐了： 我早就听出你是唐山人了，所以才给你逗呢。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，你这胆儿也忒小了点啊。哎，我们家是丰润牛各庄的，你们家是哪儿的呀？ 哟，那忒巧了、我们家是丰南张各庄的。 哎呦，没想到这嘎达人、还能遇见老家的人儿嘞。 哎呦， 女人伸出右手指着说： 那我就管你叫大兄弟了啊。哎，你快把那个红绿帮的那个绣花鞋拿过来，让我们瞧瞧。 张春来一把拽过了女子的右手，盯着胳膊上的伤痕说： 哟，姐姐，你这胳膊上怎么青一块紫一块的呀？ 女子红着眼圈，用力往回缩着手臂，责怪说： 你叫大兄弟，你快松手啊，你拽疼了我了。 张春来拿着绣花鞋走出了柜台。 这一双啊，是让哪个混蛋给打的吧？姐姐，这怎么整的呀？ 他说着示意女子坐在懒凳上试穿。 趁着没客人来呀，跟我唠唠嗑啊。 女子满含眼泪叙说起来： 哎，我看你个大兄弟呀、心眼也不赖，就是老乡就跟你说说吧。哎呀，总憋着也不是事儿啊。 原来呀、这个女子姓牛，艺名雪花，她本是天真快乐、聪明伶俐的女孩。十几岁的时候呢，因为唐山地区闹饥荒，为保全全家的性命，被父亲卖给了人贩子。人贩子呢，又倒手转卖给了北京前门八大胡同的新春院。老鸨看他俊眉俊眼的，身材呢也算匀称，就把他当成了摇钱树来调教了。开始两年那是闭门谢客的，专门学吹拉弹唱，还学历年歌舞表演。15岁那年，在一次寿宴歌会上， 他被军阀参谋长的父亲外号孙秃驴看中了，花重金买回家做了五姨太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孙秃驴死于暴病，全家人呢就把这个罪过都强加在他的身上了。偏说他命硬克夫，尤其是那个大太太更是趁火打劫，叫家丁打手把他赶出了孙宅。孙参谋长怕家丑外扬啊，把他又秘密地送回了兴春楼。雪花骨子里有着唐山人的倔脾气，只卖唱不卖身。老鸨子在雪花的身上已从孙秃驴手里赚回了可观的银两，如今呢又白白捡了个便宜，也就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，任其行事。这一晃呢四年就过去了。雪花调养的更是风姿貌美呀，在八大胡同这一带是声名日盛。一个中秋之夜，天桥洋车行老大陈麻子借着酒兴来到了兴春楼，专点雪花包夜。这雪花素来是卖唱不卖身的，一口就回绝了他。陈麻子吃了个闭门羹，咽不下这口恶气呀，用两根金条买通了老鸨，在一个月深云黑之夜，企图将雪花是强行霸占。雪花奋力反抗，怎奈一个弱女子抵挡不过黑道的行武之人呢、啊、胳膊上身上都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他趁着陈麻子脱上衣遮住脸的那刹那呀，抄起铜壶猛地就向陈麻子的脑门子上砸过去了。陈麻子嗷的一声昏倒在床上，雪花整了整衣衫，摸着黑偷偷的从兴春楼逃出来了。雪花走在大街上，被晚秋的凉风吹得直哆嗦呀，茫茫的京城举目无亲，他想起了一块做妓女生意的旧相识秋霜，就快步向北来到了西斜街满香楼了。秋霜靠接客挣钱收留了雪花。一个月过去了，雪花觉得已经风平浪静了，陈麻子不会找到这儿来。为了生存，他决定和秋霜姐姐一起谋条生路，大晌午的来到了花美鞋庄，准备一双新鞋好捯饬捯饬，换个活法。这一来不要紧呢、啊、正好遇上了唐山老乡张春来了。听完了这个女人的叙说呀，张春来同情地说，哟姐姐，这儿太苦了，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、啊、要陈麻子找过来也是难逃莫整啊。张春来想了想接着说，哎，不如这么着啊，隔两条街啊，我在那儿租了间房子，你要是信得过我，就先到那儿住些日子，等风都确实过去了再想谋生的办法。我在鞋店当伙计呢，也能养活姐姐你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利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 处理完美华鞋店的事，王焕章决定今后再也不去那种暗门子街道做买卖。这一年闹起了蝗灾，王焕章收养了一个来自沧州的小伙子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永生斋》。 《永生斋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